霸气雄图拿到攻略，立刻也是投入研究。虽然比别人起步慢了一点，但是由于知道大家都是一样的攻略，这一次决胜负的关键已经不在攻略，依然只是各家工会的实力和水平了。君莫校牌攻略作为副本记录竞争门票的运营方式，终于是彻底形成。不过对于知道君莫校真实身份的三大工会，此时却有一点事情搞不懂。因为加上霸气雄图，此时明显已经有11家工会得到攻略在激烈角逐了。可是这11家当中竟然没有家王朝，这让三家工会着实有点不能理解。家王朝显然是因为陈叶辉的关系和君莫校，他要来得更为纠结。副本攻略的事儿，他现在也已经知晓，但是由于刘浩那边现在是完全不管他这网游里的事，攻略他靠自己的技术实力，开发技术却也是一样的落后。而这副本攻略他却又是着实需求。第十区的记录没有人比家王朝更重视了，可是眼下他们却处在被忽视的位置上。想了一想后，陈叶辉最后是找了一个没有挂名工会的亲信，私下去密君莫校，看能不能联系到攻略。结果进展顺利的出乎他的意料，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角色最终也是加到了君莫校的好友，说明了来意后也是得到了报价。价目清单自然是转呈给了陈叶辉，他看过之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立刻拍板拿下。收到攻略后略一翻看，觉得果然不假，于是拉起队伍好一通练，很快也是进入到了竞争记录的工会行列。而且心下还在暗自得意，觉得自己这一手漫天过海居然这么容易就把叶秋给骗过，倒是颇爽。而叶修这边呢，收到一个不明来历的玩家想买副本攻略，对他来说根本不以为意，他只是继续着对于其他工会丝毫不露口风的态度，只是报价交易。攻略卖出之后，没有直接从他这里买过攻略的家王朝也是投入到了竞争当中。叶修当然也是猜出了七七八八，对此他只是一笑置之，一点上当的感觉都没有，反觉得陈叶辉真是有够多事儿的。叶修这攻略卖了个够，至于记录最终花落谁家他根本不关心，况且也还早，叶修此时倒是颇关注官方网页。这眼瞅着就要元旦，新的一年就要来了，游戏一般也是会有些活动的，只不过由于前脚刚刚在圣诞节举办了奖励相当丰厚的活动，依照惯例的话新年活动怕是不会太动人，只不过有点总比没有的好。转眼一天过去，年底最后一天，12月31日，官方终于发布了新年活动的通知，是编排了一个小型的任务。叶修粗略地扫了一下任务流程，发现很是繁复，而且还带点难度，这样的任务最终奖励应该不菲吧。叶修连忙翻到了奖励部分，一眼扫去，失望顿时飞快地爬了上来。完成任务的玩家将得到一次抽奖的机会，奖励确实不菲，但问题是奖励全是实物。从奖品投入的数量上来看，荣耀游戏方这新年大酬宾算得上是很对得起玩家了。不过对于叶修来说，实物的奖励，管你电脑、显示器、显卡、鼠标、键盘、账号卡还是充值代金券，他通通都没有兴趣。凌晨零点，日历翻到了新的一年，荣耀新年活动也是正式开始。 任务第一部的 NPC 处瞬时就排满了长长的队伍。这任务只能进行一次，不过有分析家们指出，由于任务的繁琐和难度，虽然是一次，但是或许三天都未必能完成。于是玩家们都不敢怠慢，这一到活动开始，立刻就投身起来。对于最终奖励，叶修是真的真的没有任何兴趣，只是听闻任务中的过程经验奖励还是比较不错，于是最终也是投身了进来。这任务难度再高，如果连叶修这样的人都会被难倒，那恐怕就真的要怀疑一下游戏方的用心了。这奖励你们到底是不是想都发给玩家？于是那些分析家口中号称有可能三天都不能完成的任务，叶修三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但这任务不排榜单，也不会先后，叶修完成的这么快，世界上连个系统公告都没见。随后去参加抽奖，获得了价值1元的充值代金券，让叶修严重怀疑自己这几天攻略的买卖这么火红，是不是把人品都给败光了。结束了任务的叶修只得无奈地去别处练级。这新年活动的任务叶修不是没打过主意，但这一波做完后发现可运作的价值真是超级低。搞攻略卖钱，去比较难的地方帮打，这都完全没有前途。玩家们互帮互助的就已经可以度过了，什么三天都无法完成，纯属胡扯。三天很快过去，期间星星网吧时不时发出惊喜的欢呼声。这一次的新年活动中奖率其实是相当不低的，三天中星星网吧中甚至有人抽中了一台电脑，差点被众人嫉妒的目光给杀死。活动期间练级依旧，第十区千波湖的副本竞争依旧激烈，当中又有两家后知后觉到如此程度的工会找叶修买了攻略了。对于这副本记录，叶修已经完全不关心了。千机伞如今已经全面提升到了35级，当时给蓝河发的那份买断清单正是千机伞完全补完所需。此时的叶修一边练级，一边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下一副本的攻略。活动结束的次日后，叶修和往常一样起来后就准备去吸烟区游戏，结果却被陈果拦住。 这个周末跟我去出差，陈果说。 啊，出差？叶修诧异，网吧的网管也有出差这种事要做吗？ 是的，去 S 市。 S 市？ 叶修一怔，忽然想起了点什么。每一年的第一个周末，荣耀职业联盟会把所有的职业选手聚集在一起，举办一个仿佛嘉年华一般的聚会。聚会中会有许多表演性质的荣耀节目，尤其是全明星赛，参赛的24名选手完全是由荣耀粉丝投票选出，可谓是这个赛季中人气最高的24名选手，当然具有最大的看点，因为这一荣耀的盛会也被称之为全明星周末。全明星周末从荣耀职业联盟第三赛季举办第一次大获成功以后，开始年年举办，每次由一家俱乐部负责。而今年荣耀职业联盟第八赛季第六次全明星周末却是由轮回俱乐部承办，而轮回俱乐部的所在正是 S 市。叶修这一听陈果突说这个周末要去 S 市出什么差，开始诧异，但忽想到这个特别的日子，立刻就有些明白过来了。 是要去参加全明星周末？ 是啊，我搞到了3张票哦，了不起吧？ 陈果得意。 全明星周末中的竞技元素虽然可能连一场普通的常规赛都比不了，但对于广大粉丝来说，能看这样一场热闹就已经值回票价。所以全明星周末的现场门票向来也是比较紧俏的，想买到有时不仅仅是出钱的问题，还要看运气。 哼，不错不错， 叶修苦笑着说道。全明星周末以他的地位，之前的五次是年年入选24人名单的，即便是今年在从联赛开始就打开的投票通道中，他的得票数也是居高不下，只是因为中途退役，这才从排名中被抹去。对于不想在公众面前暴露的叶修而言，全明星赛这个互动性很强的机会着实不是他喜欢参加的。全明星赛因为完全就是表演性质，所以比赛的规矩也不是很严，对战的双方并不会像正式比赛一样进比赛间，完全就是在台上，在观众们的眼皮底下对战。于是叶修每次都是躲在后台，反正是电子竞技，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相当于比赛场地了，上不上台来那倒真是不影响比赛的质量。全明星赛总是受邀参加却从不上台来的，叶修算是唯一一个了，几届下来也算成了全明星赛的一道风景，而这一届全明星赛终于是要缺了这道风景了，这甚至还成了本届全明星赛宣传中的一个噱头。陈果显然意识里就根本没想着会有玩荣耀的人会拒绝这样的出差，所以完全就是通知叶修，也没有商量的意思。而后也是丝毫没留意到叶修的勉强，已经去布置这周末三人不在网吧的工作问题了。三张票自然是三个人，叶修、陈果，另一人当然就是唐柔。此时也已经知道，不过表现依然淡定，很显然他还不是陈果这样狂热的荣耀粉。叶修这边上了游戏后玩了一会儿，看到苏沐橙的风书烟幕跳上了线。 明天要去 S 市了， 苏沐橙发来消息。苏沐橙论技术实力，说能跻身所有职业选手中的24人的话还是比较有争议的，但全明星赛要的不是技术实力，要的是人气，在这方面苏沐橙向来是荣耀粉的宠儿，从职业选手第一天起便也是回回入选全明星的24人。 嗯，我也去。 啊，你也要去？他们找上你了？ 什么？谁找上我？ 就是这次全明星周末呀，轮回那边希望你能以特邀的方式出席一下，所以有联系家世这边，经理还找我问说能不能联系到你，我没理他。 哦，不是这个，我是买了票去的。 买票？你真有心呐。 哪有，我们老板啊搞了三张票请我们去来着。 哦哦，当观众啊？ 是啊。 感觉会很不一样吧？ 大概会吧。 我也想当观众。 再生个病？ 这次恐怕不行。 苏沐橙发了个郁闷的表情。那队里活动他说生病，明眼人都知道是借口，只是不来计较罢了。这全明星活动虽非正式比赛，但也绝对是正式的活动，生病那也得讲证据的。 得了吧你就。 叶修当然也很清楚，这种正式活动那没正当理由是比较难逃的，不愿意参加全明星这种东西的叶修也不是唯一，但大家还不都是得赶鸭子上架。和苏沐橙随便聊了几句后，大家都是继续平静的游戏。全明星周末而已，都是参加过好几次的人了，难道还要那么大惊小怪不成？也就是陈果之前都只是看看转播。 对于他而言，去现场看看财力是不成问题的，只不过以前都没有伴儿，也就懒得去了。现在来了叶修，唐柔也被培养出来，于是果断搞了三张票，也准备去凑一凑热闹。周四一天过去，周五下午三人飞机抵达 S 市，酒店陈国也已经订好，他和唐柔两人一间，叶修倒是占了便宜，一人一间。略做了收拾后，陈国已经过来嚷嚷着叫出发。全明星周末那可不止只有一天，那是为期两天半的一场盛会，从周五晚上便要开始了。陈国这早已经是迫不及待，拉了二人出门，一路上边走边研究地图，看了半天没研究出个所以然。叶修刚要说话，陈国已经果断决定打车。结果这出租车司机显然不是个荣耀粉丝，轮回俱乐部这样的玩意儿在他心目中显然不是什么标志性的地点，听完后就是一脚急刹，反复向陈国确认了一下以上这几个字后，很是茫然地问道： 你知道怎么走吗？ 陈国吐血，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走才打车的。 离这儿不远。 陈国含糊道。不远是真的，他这酒店订的据说就在轮回俱乐部附近。 要不几位换个车，这地儿我真没听过。 司机师傅相当诚恳。陈国十分郁闷，正准备招呼两位下车，叶修却是把头凑了上来。 就沿着长的路走，到了赵家桥那儿左转，出了路口就到了。哦，那里啊。 司机师傅一听立刻明白，一路油门下去上路。陈果却是呆呆地回过头来。 那是哪儿啊？ 轮回俱乐部啊。 你来过啊？哦，忘了，虽然你是小角色，但是也要总跟着队伍来来回回的吧。哎，各俱乐部是不是都去过啊？ 是啊是啊是啊。 那你不早说， 我准备说来着。 鉴于车已上路，陈国也就不计较了。车照着叶修所说一路驶来，果然并不算太远，只是眼瞅着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车却是开不动了。司机师傅探头出去看了看望不到头的汽车长龙，目瞪口呆， 怎么会堵得这么厉害啊？ 很显然，对于这段路会堵车，司机师傅非常的理解不能。 前面能靠边吗？让我们下了吧。 叶修说。于是最终三人就在这里靠边下了车，望着长长车龙，陈果非但不郁闷，倒是眉飞色舞的。 哎呀哎呀，这都是因为全明星赛吧？很热闹吗？你们看。 是啊。 叶修当然知道正是这个原因，有经验的人这样的赛事那是肯定不会自己开车来的，来和去都会被堵个半死不说，而且最后很有可能找不到停车位。 带路吧。 陈国手一挥，知道叶修识路后，他一直捏在手里的地图下车后就直接扔垃圾桶了。叶修左右看看，他倒是真识路的，带着两人不大会儿就到了。入场此时已经在有条不紊的开始了，跻身在人流当中，三人很快进了轮回的比赛场地。